爱你，所以有我、哦、风缓缓吹送，带着我们的梦，一个美丽的梦。我不想醒来再没有这样幸福的感受，真情让我们彼此都拥有。

要你在我身旁。 坚持爱过之后，再也无怨无忧。其实我所盼望只是瞬间挽留，让你细细看我，也能让我看看你是否。真心你爱我，要不然你会将青春都给我。 我想你不是真心保护我，看我流泪却不给我安慰。